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谈到读书啊，很多朋友对亚马逊中文图书并不陌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亚马逊中文图书的编辑推荐新春特辑。既然是带来了这亚马逊的新春特辑，那今天呢，两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也和亚马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呢是两位爱书人，两位来自亚马逊的图书编辑，一位呢是范军，另外一位呢是王卫东。二位编辑你们好。 刘莎你好。 刘莎你好。 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就要把这个新春特辑的榜单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新春，那么亚马逊的编辑推荐为大家带来了哪样的十本书。第一本书一定要强调一下啊，排名不分先后，只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第一本书呢是皮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是近期热卖的一本散文集，它是乡情式的一本散文集，现在呢在亚马逊的销量非常的好。 嗯，第二本书呢是《群山之巅》，一本小说是吧？王卫东。 对，这是一本关于那个一个小镇子，北方小镇众生相的一本小说。 嗯， 一个很好的故事。 嗯，神在人间的时光，希腊神话欣赏，这是第三本书了。 对，这本书呢是以一个哈工大这个一位教授他的讲义为基础做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希腊神话欣赏的一部小集子吧，应该是这么说。 嗯，虽然这本书啊是根据哈工大的一位老师的讲义教材编写的，但是这个内容绝对不是像我们平常理解的讲义那样的枯燥的一本书。 对， 好，下面一本书啊是《活着之上》，又是一本小说了。 啊，对，他描写了一个主人公一个小地方出来的，我们叫他所谓凤凰男，进入大学以后他经历的各种事情，就是在理想和物质窘迫之间的一个挣扎，也是一个非常可读的关于高校腐败的小说。 嗯，第五本书《僧侣与哲学家》，一听到这个哲学家，一听到僧侣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书啊读不下去，但它确实是亚马逊的编辑推荐的一本重点书，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放在新春特辑，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借长假有一段长时间，然后可以潜下心来阅读，这的确是值得一本花时间阅读的书 啊。花时间挺难读的一本书，但是读完以后一定会有 收获， 这样的一本书。好，下面这本书啊特别有趣啊，虫字旁。那么听这样的一个书名，大家会理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其实我在这儿告诉大家答案吧，这本书啊是和虫子有关的一本书。 嗯，其实虫子旁涅克就是蹲着看，其实他就描写一个人在旁边看很多小昆虫的一些有趣的经历。 嗯， 其实他就想，就比如春天，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来，去静静的观察你周围的这些比较美的一些瞬间， 小生命。 哎，这亚马逊的编辑推荐啊，不管是年度推荐也好，还是这个新春特辑也好，还是平常的阅读推荐，都是有十本书。前面呢，我们已经说过六本书了，还有四本书。那么这四本书啊，一本呢是《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哎呀，又是挺难看的一本书。我说的是字儿特别多，然后很多知识，让大家觉得得特别费脑筋，并不是说书难看啊，一定要强调一下。谁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相当经典的国外的一种那个哲学的初级入门的读者可以阅读的书。事实上它读起来并不是很枯燥，一开始有人把这个书推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皱眉头但是读完了之后，大家确实觉得说它其实能够对一个就是你要是对哲学稍微有兴趣的人，可以给你梳理出来很好的一个脉络。 哎，我问一下啊，范军，你刚才说了读完了以后会特别有收获，咱先不说你有什么收获，先说一下吧，这本书这么厚，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读完的呀？ 我现在还在持续的阅读中，因为我们常常要同时间读很多本书，所以呢，就是对于特别厚的内容特别丰富的书，我觉得我是可以用长时间，我甚至可以把它安排在一个季度甚至一年中去阅读的。 嗯，还有一个我自己看这样的一本书的一个感受啊，我也一定也是像范军一样，好多书都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嗯、但是呢当我看完一遍这个书以后啊，再就是我说的是完整的看完一遍这个书以后，那么可能有的时候放下一段时间再去阅读的时候，尤其是像这样的哲学书，我会发现和我第一遍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没错， 而且我有很多类似的感受，尤其是看一些哲学的心理书的时候，哲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书的时候，我每多看一遍那个感受真的就和前一遍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人在成长， 是吧， 你自己的经历、你的视野、你的观念、你的困惑也会随着你不断的成长然后再不断的变化。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譬如说大学的时候可能看到的东西会觉得它很枯燥、嗯、但是可能真正工作了之后，然后真正体味了很多的甜酸苦辣之后再回去看才会有收获。 哎，没错，我当然刚才这么说呢、嗯、并不是说我看了小说或者散文没有那种再看第二遍第三遍的那样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有、 嗯嗯、 但是我往往觉得就是哲学书和心理学书的那个变化会比那两类书的变化要大很多，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是， 没想到跟两位图书编辑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在心里面有点小自豪。好，我们继续来揭晓这个第八本书啊，是所罗门的伪证公布美雪的一本书。 对， 也是挺难，我说的是挺难看，也是说的是道理挺难懂的，需要大家去琢磨琢磨的一本书。 嗯、我觉得它是信息量很丰富的一本书、 嗯、 然后公布美雪花了十几年来构思这本书，它其实被誉为说中国不是日本的推理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蔡康永同学曾经这样评价这本书，如果公布美雪写成这样是让把其他写小说的人逼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对推理文学并且有时间愿意去耐心读推理文学的那个读者来说，这本书应该是不错的。 嗯，第九本书和第十本书同样都是挺难，就是道理挺难的啊。第九本书呢是耶路撒冷三千年，一本历史书，但是呢把这三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这本书谁来跟听众朋友简单说一下呢？ 嗯，是这样，耶路撒冷三千年呢，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知道就是中东问题一直大家也很关注，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但这本书呢它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是相当于从一个历史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演变，从历史的角度去讲，它比较客观。首先耶路撒冷怎么会成为比如三大宗教的这个来源，它的各种故事，它的不同的部落种族在这边发展那个生存的一个衍生的一个情况、 嗯、 以及到了近代比如说二战以后， 嗯， 这整个耶路撒冷又牵扯了很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这本书呢如果对中东问题感兴趣，想更清楚地了解它的一个渊源的话，我建议去读。但是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很厚，需要静下心来慢慢读。 下一本书啊并不是很厚，但是真的要静下心来读，这就是悖论。看这样的书的时候通常会被绕迷糊了，我不知道王亚东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经常会有，甚至我会反复的啊看完后面的再对前面的，然后再去看后面的再去对前面的，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理解对了。 这本书还好，它不会给你绕晕，因为从悖论来讲，它如果从逻辑上讲，它真的是一个循环，就是你无法无解的。但是它这本书毕竟是一个科普的书， 嗯， 它是用悖论这个题目，其实提出一些一般人会想不通的问题，它从科学的角度给你去讲，比如说光速的问题，它举一个例子说，你回到过去，你会不会杀死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长辈，最后导致你没有了？怎么解释这个现象？那么它从科学的道理去讲，成。可能还是不可能。 哎，一会儿这个问题王卫东一定要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了，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把呀这个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的这样的榜单跟大家公布了。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十本书，再来重新的回顾一下：皮囊、群山之巅、神在人间的时光、希腊神话欣赏、活着之上、僧侣与哲学家、虫字旁、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第九版、公布学美的所罗门的伪证、耶路撒冷三千年和悖论。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新春特辑，也就是说，亚马逊的两位图书编辑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春天，我们看点什么书呢？这是他们认为的比较好的书啊。在开讲这十本书之前，先有一个问题来说一下啊，我大致的看了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份榜单，我发现这书里面，就这一份的榜单里面啊，哲学书占着不少的比例，然后呢，还有两本小说，然后还有一个讲义改编的这样的一本书啊，等等等等。每一次咱们这亚马逊编辑推荐，咱们做推荐的时候，对这个书的题材呀，还有这个书的类别有没有什么要求呢？为什么这一次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尤其有这么多的哲学在里面，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我们这个团队呢，我们选书的宗旨就是适合最大多数的用户可以阅读的书，但是它在它的领域又有很高的质量，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因此在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每期投票我们并不是一定限定说有几本小说或者有几本哲学体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十本书，所有的书的竞争机会都是公平的，不应该因为它的题材的特别然后就被 PK 下去。它如果是好书的话，就应该书让他们之间去让阅读者来说话。 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亚马逊的编辑希望大家在新春的时候多看一点哲学书，可能也就是这个时候假期是比较充裕的，平常这种大部头很难就是耐得下心然后还去细细的琢磨，是吗？ 对，的确是。譬如说你刚才提到了这次的书单的特点，有一些哲学类的书，我们的确觉得说这个春节是新春特辑嘛，因为就像苏格拉底说过的，未经思索的人生是不值得去经历的。那在新春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是反思生命的意义或者做新的规划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好的哲学就智慧的这种分享，相信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就是想法，或者是有一个新的开端。 哎，二位还得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朋友啊都会觉得其实了解一些像这样的哲学书呀，或者是历史书啊是很有好处的，但是他们往往会发现这个书吧看着看着真的不像小说或者散文那样就看下去了，会觉得中途想，哎呀，我要不然就看一本别的书吧，或者就索性放下了。二位怎么能够坚持把这样的大部头看下来的？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读书的吧，怎么读这个哲学书和历史书的。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比如历史书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兴趣。比如历史书我爱看，首先我会把历史书当故事书看。 会把历史书当故事书看哈，这个是怎样看一下这个哲学书或者历史书的这个第一个要点。 其实是这样的，我自己看历史书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就是首先我们大家读书嘛，给大家带来智慧，但是至少读历史书的时候，你就把它先看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你就当成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不管是古人呢、什么近代现代，其实你要是你比如我们看的很多的这种书，包括你看的《史记》，其实你把它翻译成白话文都是一个小故事，你先别问自己说哎他想告诉我什么，你就去读一个故事就好了。其实这样的话你就会静下来去感兴趣故事本身，而不是读完以后就开始问自己说我怎么什么也没感觉到，这样你会觉得有趣的多。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因为爸爸希望我们大家对这个历史有所了解，所以就二十四史，你想，对，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二十四史的时候，当然都是那种已经是简化了的啊，然后我看那个书的时候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包括聊斋志异，其实我爸爸都是买的两种书，聊斋志异和对照着白话聊斋，二十四史对照着就是各个的历史的演绎，我和我妹妹就是这样的把这个书给看下来的。因为你发现啊，你看白话聊斋它会有一些解释说这个内容呢是已经经过删改了的，原文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有呢这个并不是很全，我们当时觉得白话聊斋挺好的呀，太好玩了，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兴趣就把这个聊斋志异给看下来。很多书其实都是这样对照着看的，我觉得历史和哲学也可以这样对照看，是吧？ 没错，没错。 刚才王编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好，还有哪些可以把历史书和哲学书能够看下来的好方法和可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哲学书吧，你不一定非得要一口气读完。就像刚才你和范军讲的是， 我和范军都是稀稀拉拉的看的，稀稀拉拉的。 其实那样也挺好啊。今天你比如你心很静，你能读两个小时，仔细。看一看，看完这一段不管有什么感触你放下，过一段时间想读的时候随时拿起来。因为很多这个哲学的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你一口气读下来的，因为他要慢慢自己去思考去想，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当时看着 就像你讲，可能觉得很一下就卡在那里，过一段时间你可能豁然开朗，自己再去读就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哎，好了，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啊，在节目的这个上半部分跟听众朋友分享了怎样去看大部头的尤其是历史和哲学书，我们这个收获还真的是挺多的。我觉得以后如果我遇到难看的书的话，一定要强调一下，不是这个书的内容难看，是实在费脑筋的书的话，那么我会用这样的两个方法再去试着啊往下继续阅读一下。好了，我们要书归正传了，言归正传了，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今天带来的这样的2015年的新春特辑，这十本书为什么能够入选，那么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看头，二位谁先开始？ 我先来吧。 好，范军先来。 带来的第一本书就是《皮囊》，它的作者是蔡崇达，这其实是一位82年出生的作者， 1982年， 当然，但是就像刘莎刚才提到的，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说如果不说他的出生的时间的话，真的看不出来这是一位这么年轻的作家的作品。 嗯， 那现在80后的作家都在写什么？大家都挺清楚的，写自己的梦想，写青春， 还有穿越， 对，穿越玄幻，但是很少见到像蔡崇达这样能够扎扎实实的把笔锋对准自己，写自己的家人，写自己，写他们家庭之间发生的痛苦的故事，写一些生命的逝去，写他的朋友，那些曾经有雄心万丈后来又默默无闻的那些朋友，曾经有着很传奇的生命最后也结束了自己生命的那些人物，小人物。那这本书其实我阅读过程中还是感触很深，很打动我，而且我问了一些周围的朋友，他们都还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现在像这本书它在亚马逊有销量，就是来做保障，它其实又是一部就口碑还不错，然后同时又较好的较做的一部书。现在像它上市之后，像莫言啊、白岩松啊、阿来啊、阎连科这些人都认为说这个蔡崇达的这本书的出现还是目前的这种年轻的作家的作品中的一个惊喜。 哎，可能啊，很多朋友看了这些年轻作家他们那些特别华丽的啊文章，再看这样的一本书，会觉得这个书，哎呀，真平实。不仅是文字平实，就连呢这个书中的内容也特别平实，比如写了他的爸爸，写了他的妈妈，这个妈妈买房子造房子，然后写了他很多周围的人，真的就像刚才我跟范军我们俩一致的那种感受，如果没有看到作者的简历的话，不会相信这是一本1982年出生的人写的书。 对，这用蔡崇达自己在后记中的话说到了，说这是一本刻在骨头里的书的故事。因为其实写别人都还是很好写，因为他是做媒体的人，他其实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写了很多很多字，为了给他爸爸攒钱治病的话，其实他是拼命去写的那样的一个媒体人。但是当他回过头来写自己的时候，他说每一个字其实就像打在心里，他去回忆那些他跟亲人之间发生的事的时候，字字都是血泪的感觉。 哎，问一个问题啊，范军，你刚才也谈到了这本书的销量啊还比较不错，那到底是这本书的内容比较好呢，还是因为这本书有一个特别大的噱头啊，是韩寒监制的起了重要的作用呢？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我觉得肯定是前者，内容，因为亚马逊的读者我们都认为是不那个不坚持的说 爱书的爱书人， 同时兼具很高的品位，所以我们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媒体认为亚马逊的排行榜还是非常公正的，尤其我们又不掺水，所以真的是靠读者之间的口碑，口口相传，然后靠大家对这本书的认可，靠它下面积累了这么多的好评，然后来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尤其要说一下，就是亚马逊这个编辑推荐其实历史悠久啊，美国的它的原版的也有一个编辑推荐，那么已经有十几年了吧，我印象当中。 没有，4-5年。 那么咱们的这个亚马逊中国的编辑推荐也已经是有2-3年了吧， 两年了。 也是这样的口碑能够让编辑推荐这样的一个项目生存下来，而且我希望它越来越发展的更好。 谢谢。 好了，咱们刚才说过了《皮囊》这样的一本书，节目时间有限，那么继续往下来走，下面一本书呢是《群山之巅》，前面呢说的是一本有小说感觉的散文集，这是一本小说了。那么这样的一本书，王卫东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群山之巅呢是迟子建先生写的，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这本书最好的是它的那个结构，就是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讲了一个就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里的众多人物的他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命运的相连。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会觉得他写的都是小人物，我甚至看了书以后 也想不出说除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以外，他也没有想跟我讲什么道理。但是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每一个小人物，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甚至说去解释自己的命运，或者说他对自己这个对社会的一种理解。其中我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比较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来听一听编辑推荐的编辑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这本书的。 其实他这本书的主人公呢，就是说叫邢其杂，他的父亲外号叫邢开溜。他为什么呢？他是当过一个抗联的一个战士，但是后来被打散了嘛。 嗯。 但是由于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实际因为很多东北那个就是我们收复东北以后嘛，抗日战争胜利，其实很多不是那遗留的那个， 哎、 其实被中国 历史问题也是一个 人们就说，你既然是抗联，第一你不该娶一个日本女人，第二你怎么还能活着回来呢？ 嗯、 就是很多人都抗联都已经牺牲了嘛。所以就给他说他一定是逃兵，他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但最后他就这么也就在这个镇子上这么生活下来了。 嗯， 就是中间很多的故事，到最后呢，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灵是他的孙子，有一个刑事犯罪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呢，就是当然他也受到了他最后应有的处罚，但是他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他的孙子躲到山里以后，这个老头有一个什么心态活动呢？他知道他躲了以后，他自己就弄了一匹马。然后去进山，大家都能猜说他有可能去找他的孙子。 嗯， 然后呢，事实上他也是去，甚至资助他给他带点吃的。但是后来在书的快结尾的时候，描述了他的心理，他什么心理呢？就是说，没人相信他是一个在深山中战斗过的抗联战士。他想来证明说，你警察虽然在追捕他，但是我的经验比你强。最后说我能找到他，其实他也是盲目的去找。你找不到，我还能够帮助他。然后他就这样的话周旋了一冬以外，然后他就感觉有一种胜利的感觉。最后当然他也最后没有包庇他， 嗯， 但是就这个小小的心理刻画就会让你觉得说，他会觉得第一他觉得有一点不公正对待他，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但是呢他也没有用更极端的手段，而是用一个我觉得像黑色幽默的这么一个行为呢，来对他表示他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和态度。 哎，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什么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呢？遗憾和悲剧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在这样的一本书，这个《群山之巅》当中呢，大家就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种震撼。如果你想要去感受的话，那么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